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好，翻嚟第二节建国研习班啦。今晚咧都系一个六四特辑啦。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响呢一个嘅即系六月八号之后有个港人救港行动啦。咁但系咧，当时系选择咗一个最废嘅 option， 系 个 option 嘅就系、是、不如响英国买护照，然之后留翻喺香港，可以喺香港帮手争取民主呢一个 太平门计划咯。 系啊，称之为即系买保险太平 門。当然亦都有一啲好奇想嘅谂法，就话有啲人先都话谂住去买个岛，然后就喺度起身香港。 可以买个岛，我觉得真系有啲嘢。买个岛啊，即 系当然如果你真的行呢个 option， 咪变咗另一个税务天堂咯。少数人去嗰度，大部分香港人梗系唔会 evacuate 都去啦。 买个岛咪即系变阿拉图嗰啲咁样， 咪即系变咗巴拿马沿岸嗰啲开曼群岛啲咁嘅地方咯。 类似去度假咁啊，俾啲有钱佬。咁 但系天堂咯，佢就 逃税天堂。但系逃税而家咪就系咩咯？而家喂，你谂下处理岛嗰啲都几 OK 嘅， 系咪先？就系咯， 系。 但你唔可以将700万人全部移晒过去啊嘛？ 五百万里面移五万个， 咁咪变咗马尔代夫咁咯？即系佢嗰个首府嗰度嘅逼到爆咁啊！ 咁但系呢、這个买到系其中一个嗰、那个当年嘅讲法嚟嘅，嗰人够讲啦，跟住之后后屘就 国师嗰阵时尾二嗰段就写得好甜啦，佢话：或许我们生意人不爱记仇，太折磨了。八一年英国国籍法通过时。英国两国议员中只有罗宝辞职抗议，其余都不敲声。现在香港人竟然请曾出卖我们的人到英伦谈判，所托非人，岂不缘木求鱼？ 咧，阿国师咧，呢一啲篇文 咧，大老实讲，呢件运动又系阶段性嘅胜利嚟嘅，真系争到少少居英权嘅 quota 咯， 争咪争到， 同埋即系得到一个好过冇嘅 BNO 咯，得到好过冇嘅 BNO 咯。咁阿国师大喺呢篇文咧，即系其实犀利，因为我自己我呢篇文我之前未睇过，咁跟住我哋揾资料啦，揾翻啲篇文出嚟睇啦，其实呢篇文咧同阿国师一直咧，我哋而家认识紧嘅佢嘅。城邦論嘅內容， 其實八九年呢一個咁嘅歷史關口，如果運用得當嘅話，城邦論可以提到實現嘅。 係、啊， 即係例如嗰陣時嘅民氣大到，你真係可以將個矛頭指翻向去港督府，跟住要由得著是當年夏天即刻改選立法局咯。要 technical 你係絕對， 唔係你有幾樣嘢， 暑假嚟噶嘛，同埋最巧妙嘅地方係嗰時距離九七八年。你兩啱啱可以做夠兩個任期咯， 啱做嘅兩個任期 嘛，你咪做到九七年六月，跟住咪六月三十號， 六月三咪 最後一日咯， 最後一日 解散咯，咁冇直通車問題啊，咁之後共產黨要整一個好了落嘅民主，咪佢樣衰啫嘛，已經八年時間做咗兩個任期嘅一個全面直選立法會，突然間係大倒退喎。 因为佢 咁你至少逼到共产党最后尾要即系基本法最后9000定嗰阵时，佢都唔敢将两呢呢即系九七前同九七后嗰个立法会嗰个民主成分差得太远啦。 唔系，当然里面最唔理解咧，就系你除咗当然个政制上啦，其实响嗰个事件发生咗之后。最大的基本法里面的条文变化是因为冇咗嗰个基本法23条，变咗今时今日嗰个23条。 本来冇，本来写得系好，即系冇咁harsh咯。 冇咁 harsh。 同埋本来话即系个45条话最终达至普选，本来佢系会加咗一句话要透过提名委员会咯。即系呢啲咁嘅陷阱系神早已经布下晒嘅，即系民主派。前年嗰陣時嘅拗政改嗰陣時候就呢樣嘢就講到即係呼天搶地啦！你哋神早知啲嘢，早已經設咗落。 唔係你嗰班人 殺到埋身，你而家先至去同人討價還價。 唔係，所以咧，即係你話呢幾十年咧，你尤其睇翻阿陳文老師嘅呢一篇文章咧，《經濟動物嘅政治行動》咧，呢篇文咧簡直就係、是，簡直就係而家佢嘅 Facebook status 嘅一個嘅炫耀版嚟。咁啊，里面咧有一样嘢咧，除咗咧阿近咧，我头先讲到嘅就系话，因为譬如有好多可能有好多个网友或者好多个支持者，有啲譬如唔太明白点解譬如城邦或者城邦派系比较对嗰个归英派系有一种 持負面少少嘅一個嘅嘅批判，歷史原因嚟嘅。 英國人的外交往績是不多信得過的， 一部分 一定是你自己的利益先， 是啊， 除非你的手腕仲高超過他，或者 他有求於你， 除非你是美國人， 你是美國人， 除非你是美國人， 即是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羅斯福，即是只是強於丘吉爾， 你是羅斯福強於丘吉爾，你都要困門， 你都沒辦法，你都是有求於他，他是想改正國際秩序的，那殖民主義是玩完的，你想是沒得扭轉， 是啊。還有另一件事呢，在這一篇文裡面有一點是挺有趣，就是臨到最後那大段都是讲紧个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我谂啦，我唔知系咪因为陈文老师佢自己本身嗰个嘅点讲咧，即系佢学习嘅背景啊，系咪系咪佢读书啦，喺德国啦，接受嘅系一个即系其实成一个西方嘅一个思考方法嘅训练咧。尤其喺德国社会咧，佢对于嗰个民族主义嘅讨论咧系好深入噶啦，已经即系喺80年代已经系走向整个嘅世界。現代文明，現代西方文明理論裡面的尖端，為什麼呢？因為講來講去，因為希特拉嘛， 因為他們身受其害嘛， 他們身受其害嘛。咁對於嗰個民族主義咧，佢嗰個探討咧，係有一個幾有趣嘅講法，因為呢度咧係匹配翻龍應台， 佢係好早都要睇得穿，你結果係要走上一個要同中共鬥我比你更加愛國嘅遊戲咯。 是啊是啊，因为呢，点解我会头先啊，近到我头先去讲嘅就係陈文，佢喺呢篇文章里面就讲到，就係如果你要用呢个民族主义作为去动员，作为去鼓励嗰啲人去多啲参与喺嗰个社会嘅参与里面的话，咁你就会自然而系你必然系冇辦法面对嘅，就係究竟你同中国人比边啲人爱国多啲呢，咁亦都同时嘅就係话，但係同时你香港人有一个好犀利嘅考虑喎。当那一刻你觉得，喂，中国在这个人人寻求自私自利自求多福的情况底下的话，这个并不是一个政见选择，而是只会培养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承担来的。这个是他在那里面文章的评价。但是呢，我想讲的就是同时呢，同时的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勾起我看回当连龙应台去写野火集咧，有几篇咧，啊唔系野火集，系定唔系？安德烈啊，写俾安德烈嗰本书里面有野火集都有，其实就系写关于佢喺德国留学嘅时候，就接触到系即系当年喺德国有一啲嘅讨论，就系关于究竟爱国嘅身份、爱国嘅嗰个情感表现。咁咧，陈文喺呢篇文章里面咧，用那个词就叫做虚妄的民族主义。虚妄的民族主义，这个是非常之是很重得很厉害的词来的。就是他第一，在这段里面的第一句，就是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第一段最后一个句。为了爱国，括号当然有，我们声言捐钱却不愿意行动，不一无以利天下而不为。 而有行动的人现在变成支联会主席，但是他做了一些很无霸气尽身的事。 没错，即是这一段呢，是将整个维园支联会六四晚会几十年 那个时候都有黄章行动的。 不是黄章行动是在那个80年代尾90年代初的时候，但是喂，即是这样说，黄章行动 都现在多了资料公开，甚至有人怀疑其实是共同共產黨夾定了，即係佢哋都想掟走掟緊一啲， 掟緊一啲民事出去嘛，即係費事留喺度。唔係嗱，呢個係有要等待更多歷史資料，又有個深究。因為其實我哋今日睇翻一紮嘅資料咧，有啲都係幾有趣。因為估唔到立場新聞咧，即係呢個可能少少提學。估唔到立場新聞咧，佢 而家揾到自己嘅 niche， 佢終於揾到自己一個定位。 佢變咗香港版嘅傳記文學咯，即係其實呢份雜誌，台灣一份好老字號嘅歷史雜誌嚟嘅。而家香港成品都得賣。 而你又曾經咁樣形容佢呢份雜誌啦，呢份雜誌係主要幫國民黨塗脂抹粉啊，但係佢哋成日都無意中即係揭露咗好多國民黨嘅語事，所以其實都係即係功過相抵。 唔係因為我哋啱講緊個虛妄嘅民族主義嘛，咁、但係你以為嘅就係話，譬如會點啊、民主黨啊、支聯會啊，成日將外國掛喺口邊啊，係咪先？咁你以為佢哋好撚偉大啊嘛，係咪先？呢班咁嘅嗱，呢班嘅撲街。咁但係 反而呢樣嘢就係去到一個即係支聯會嘅歷史原罪問題。係 啦，反而喺立場裡面有啲嘅資料係將一啲我哋會覺得嚇唔係嘛？你咁樣叫愛國？即係嗰個尺度係你令到你質疑喎。 即係甚至嗰陣時啱啱呢個港同盟成立嗰陣時，即係甚至共產黨嗰度都派人嚟，即係最終仲會有啲即係有啲中間人去聯絡佢哋。啲共產黨嗰度派落嚟嘅人都笑，你根本就係兩頂帽子一個班子咯。 系啊，系啊，喺佢 實質上，你成個港同盟嗰個創會個常委名單，根本上同支聯會個常委名單係 一樣、 高度重疊啊！ 咩？佢直情係講啊，兩頂帽子一套班子嘛。 係啊， 呢個係李永達啊，佢自己噏翻出嚟。 其實呢樣嘢，我諗對我呢一個年紀大一啲，就真係去過好多次維園集會嘅人，係要做一個懺悔嘅。 嗯， 支聯會搞成今日咁，係我都有份縱懷嘅。咁當然，教主同埋台長都係啦。佢當然佢可能佢嘅情節仲深針過我添啦， 因為咧嗰、那個所謂嘅兩 啲人而家挖翻幾年前鬱敏講啲嘢就話佢搬龍門，大佬呢樣嘢證明我哋對你寬容嘅，大佬 係 嗱，即係其實嗰陣時網台早期即係人民台嗰時候都成日喺度鬧支聯會嘅啦。即其實我哋鬼唔知道你哋啲衰嘢咩，大佬？ 你諗下，我哋寬容到一個地步係咩啫？我哋係叫人係 一零年政改之後，我哋都唔係即刻割席啊，大佬！ 唔係我哋嗱，你諗下，我哋有幾個程度上嘅寬容喎？就係、是、我哋已經冇喺維園叫人唔去維園啦。 啊 我哋都係叫人唔去去維園，唔好捐錢。OK， 你去可以唔？ 我哋嗰個過程其實好慢，最早係應該係一零一一年左右嗰陣時候。话喺呢个维园呢个悼念活动之前，前一晚即系六月三号就走去中联办整个新嘅悼念活动出嚟。 悼念活动好耐咯， 要写灯过去中联办咯，就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嗰阵时开始到调戏都唔好，即系对支联会都唔好锯啦。知道其实根本上呢班人都系 endorse 呢个入中联办噶嘛，但系又未去到咁冇天下大不韪，同佢一刀两断咯，咪整咗咁嘅折中方案出嚟咯。 跟住之后后屘咪褪到2013年嘅时候，就喺呢一个纪念佐治街叫人哋唔好捐钱啫嘛，落大雨。点知佢哋屌落雨收 柴？2013年就系、是、另一方面，就系有啲网民自发喺 2012年就已经开始喺文化中心啦，2012年已经有噶啦，零零星星有啦，2013年就再见到又再有，咁、所以我哋觉得嘅就话 好接连系，不过嗰阵时系几 mix up 嘅，即系嗰时社运界都有啲嘅，有啲社运有啲社运 有啲嘅，有啲嘅，有啲嘅，跟住先去2014年先系尖沙咀啫嘛，咁但系嗰、那个因为咧李永达咧佢系自己噏翻嗰句咧，即系两顶帽子，然之后但系咧系一即系都系个平人。OK， 呢样嘢其实系违反好基础嘅政治伦理嘅。 嗯， 你搞呢一个支联会呢个组织，嗰啲常委系绝对唔应该出嚟选嘅。 系噶， 你 我同意。 一系退一步，因为我哋而家都做紧好类似嘅嘢。你要政治立场企得好硬咯。 唔系，除非 当你去你想走妥协路线， 唔系咁就我咁谂。除非你讲得好清楚，我哋搞支联会嘅六四晚会，我哋所得嘅就系拨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嘅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咁、那個運動嘅就係，總之而家就推個運動。 因為我哋唔係為咗撈議席啊嘛，所以都仲勉強講通。但係如果我哋呢個運動最後尾係有頭冇尾嘅話，就我哋都又係罪人嚟 嘅。但係你呢班友攞咗錢之後，佢攞咗錢之後，你呢班我搞嗱搞運動嘅，我哋買樓買層樓，搞博物館又俾人逼遷，又搞到博物館。喂，你呢一樣嘢你冇可能嘅，就係你攞緊，喂，其實係好撚變態喎。即係如果你話咧，即係用一個好日本或者係用十年嗰個角度去睇咧。佢係將人哋嘅嘢攞嚟做標本，然之後擺喺香港呢度，覺得好舒服，跟住俾你支持翻。 唔係十年其中嗰個做標本嗰個 episode 咯，一樣。 係啊，一樣。喂，嗰、那個係好變態喎、啊！ 自己變咗標本啦，真係。 即係你嗰節啊，你話嗰節，如果真係左膠啲咁諗啊，大家又睇十年嘅話，你睇翻嗰段啦、 啊。 其實喂，啲左膠佢哋意識唔到嗰段係反諷刺緊佢哋啫。 其實我一路隱約覺得嗰、那個編導係有少，其實係有少少係左膠嘅自省嚟嘅，佢係。 佢有少少左膠線，但佢冇懷疑到， 即係啲金鐘文青嘅慚愧嚟嗰個係。 但佢冇懷疑到，原來其實嗰下如果殺立支聯會係咁絕噶嘛，就係、是、喂人哋嗰邊係屠城，跟住之後你就話哦，我哋幫手將你呢啲嘅歷史、呢啲記載留喺呢度，揾個博物館栽好佢。咁跟住嗱，栽好咗之後嘅話，你唔好話我就唔做嘢咯，我栽好咗咯。然之後我將我自己變埋標本，擺埋個博物館裏面，你入嚟嘅新老細唔得，因為成個館都係我睇嘅。 咁你冇可能咁讲㗎嘛。但係十年嗰片嗰条片就咁啦，将自己变埋标本。 另一方面，你連繫嗰啲即係逃出咗海外嘅文運人士，你再當呢個係一個人物網絡、人物嘅資源，去到你自己俾人質疑，黑你又抬一啲神像出嚟嚟到，我想諗住壓人咯， 拎個丁子林出嚟俾人哋，係啦，黃丹啦。 但係點知丁子林嘅單咧？即係其實對我嚟講，對我嚟講嘅 last straw 就係丁子林事件咯。係 啊，係啊，係啊。但係咧，其實咧，所謂兩頂帽係咩咧？其實講緊就係佢一邊係打民主回歸，一邊打民主回歸，一邊就打民主抗港。 嚇！ 咁呢一樣嘢嘅，其實你話即係講得去好 harsh 嘅一個講法去講嘅，其實一直以嚟民主黨佢哋係同馮檢基冇分別嘅。馮檢基更加坦白就係同你講係有傾有砌，就兩邊都買。但你哋呢班人 差啲咯， 係啦， 只不過嗰個底線佢係唔差，一個唔參加立法會，一個參加立法會 咯，就係爭咗呢個分別啫嘛。 其實兩個禮拜之前啊，教主走咗去台灣，就做嗰個交，就兩場交流啊嘛。咁佢整咗個立論就話即係香港獨嘅空間而家好闊，但反為台獨就冇乜空間。但我再諗深一層，即係我再幫佢做嘅嘢咧，譬如上個禮拜 VN 即係啱啱對上嗰兩篇東網嗰兩篇文，其實係再深入嗰啲 elaborate 嘅。其實個原因就好吊詭，因為台灣嘅民主運動成功咗，香港嘅民主運動失敗咗。有時候我而家再諗深多一層，根本香港嘅民主黨係一個失敗咗嘅民進黨嚟嘅，而民進黨其實係一個成功咗嘅香港民主黨嚟嘅咯。 都係嘅，都似都是。 如果你睇翻最早嘅台獨黨綱，其實佢最早嗰個 draft 都已經佢講得好巧妙，佢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權不及於台灣，佢淨係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佢冇講中華民國。其實佢嗰時已經係好迂迴咁承認咗中華民國都係一個合法政權嚟咯。 如果你话咁讲， 即系你讲迂回承认呢味嘢，唔系而家蔡英文嗰个520讲话，呢样嘢其实系根本就系嗰个党嘅历史嚟嘅。 如果你讲得好清楚嘅话，去做一个比较，港同盟当时嘅党纲，其实都已经有咁嘅意味噶啦，就系讲紧，譬如香港要有得继续喺度玩落去嘅话，唯有嘅就系要接受中国主权呢个框架。在一中的框架里面，咁点样系即系将 争取最多嘅民主？ 争取最多嘅民主， 大家嗰个空间好远啊嘛！大佬你八十年代尾民进党面对嗰个蒋经国嘅即系主理嘅国，跟住后来变咗李登辉之后嗰个国民党同共产党争好鬼远。 所以你 佢真系谂住真系想最后尾放晒。 你其实今时今日睇翻转头成呢件事好吊诡，因为基本法里面嗰啲嘅所谓承诺，其实就系港同盟当年嗰个党纲里面有啲好关键嘅字眼，譬如。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咪就係等於我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講法啫嘛。 其實睇翻好諷刺，即係民進都行呢一條路，嗰陣時係八八年都有嘅， 八八年 即係嗰第一個 draft 台獨黨綱，而同一時間香港嘅民主派都係想就嚟試圖走同一條路，但大家嘅結局而家差天共地咯，一個就完全執政，呢班人就徹底地失敗，甚至係道德都破產埋。 而家其實佢哋 結果就令到香港而家港獨嘅空間係變得非常之，即係闊過台灣啲版就係 有，仲要有活力先陰功啊嘛！即係嗰個活力咧，你即係你幻想唔到。我諗咧係近乎咧有七八成嗰啲後生仔二十零歲咧，你已經同佢唔使講咩一國兩制啊。 當然呢啲係 timing 嘅一啲好有好詭異嘅錯字，例如而家香港嗰種環境同陳儀管台灣差唔多嘅啫嘛。 陳儀管台灣， 即係爭在真係未嚟得，未大屠殺咯， 未大屠殺咯，係爭在呢一樣嘢。同埋咧，即係有提一提咧，最尾剩翻少時間咧。會點亦都話，頭先我哋一開始有提過，就係話當時支聯會同埋呢一個嘅港同盟，佢哋之間嗰個嘅關係啊，同會點嘅關係，嗰個千絲萬縷。咁當然同而家 要會點，即係會點系列嗰度有一集有一章都係講到六四嘅。 係 去到九啊，即係佢嘅90年咧，佢整咗一個宣言，話邁進90年代，都已經認咗話我哋繼續要繼續向前走咯。 呢一個咧係應該佢哋 At the end 就係 Q 仔加埋杜耀明，就終於忍無可忍，為各自辭職咯。 就係因為港同盟嘅邁進90年代宣言。咁佢裡面咧有講到一樣嘢，就係話當時咧，淨寫清楚會點認為香港從政嘅人士，特別喺呢一個建制內從事政治活動嘅人士咧，可以將精力放喺本地事務上，與中國內地政治保持一定距離。這樣做有利維持穩定良好嘅中港關係之外，更可以為香港社會提供更大嘅自由活動空間。咁呢一個咧，其實只係將 當時鄧小平寫的河水不犯井水、 啊、其實這個就不是很準確的，那時候說的叫井水不犯河水， 是井水不犯河水，當時有個、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但是 只是將它換成香港語言而已、啊，咁但係其實換言之，一直以嚟其實呢班人佢哋係冇諗過帶領香港爭取民主喎。佢、啊、一直由會點佢嗰個邁進九十年代宣言裏面已經係話俾大家聽。 立場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張，佢哋嗰陣時嘅解釋就話，啱啱去到年尾，呢、這個蘇東坡嚟咗啦，佢可能諗住中國好快會變翻好咯。 嗯， 佢哋嘅解話係咁解法咯。 係啊，咁亦都因為咁咧，喺當時有個好大嘅爭議嘅，就係話羅志光啊、Q 仔啊啲班人咪好覺得嘅，就係港同盟喂你有咩理由啊？你 唔系罗志光，杜月明， 杜月明同埋呢一个阿 Q 仔就觉得有乜理由你班人系搞去亲共啦，即系咪同教共产党去做咗妥协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嘅咧就咪即系两条腿啊嘛，另一方面咪用支联会嚟扮反共咯， 系啊， 反共又交俾支联会嘅、 啊，即系甚至佢后来港同盟嗰个系列，即系搵民主党嗰个系列，即系。他引了劉乃強一句評語，說當年的合併是有勝無害嘛，但是他形容說其實實際上那時候談到是情投意合的， 情投意合搞了很多輪，就是這樣說。但是時間的關係，那我們關於歷史上面那些的補充之後就再有機會跟大家說， 可以說一下我所說的少少的結論、啊啊、即其實八九年嗰陣，嗰依個歷史關口係一個本來一個實現城邦論嘅黃金機會，但喺嗰個 timing， 如果你真係照住陳雲城邦論嗰度咁嘅主張，我哋真係會變咗呢個出賣香港、出賣中國文民嘅猶大，即係反為而家呢個 timing 再講呢樣嘢係冇， 大家可以 道德上冇咁大特問題。 大家上網可以揾翻咧陳雲老師呢篇文章咧，《經濟動物嘅政治行動：香港文嘅弱點》嚟睇啦。嗱，我最尾想補充一句嘅就係話，近日講到結尾啦。咁喺嚟緊呢個禮拜六咧，夜晚嘅八點至十點咧，我哋喺呢一個五區啦，都係做翻一個嘅香港人嘅六四晚會嘅。咁喺新界西咧，就喺屯門紅橋啊。屯門紅橋或者在這個屯門、新墟站、屯門輕鐵的新墟站、其他各區的話留意我們熱血時報宣傳啦，又或者是 My Radio、普羅政治學院的宣傳啦、教主當然在九龍西就在這個文化中心的、應該啦、港島、九龍東、他們集會完之後黃仁達和鄭錦滿都過去的，我看看我趕不趕得切，我趕不切的話我就自己在新西和那些當區的街坊繼續去宣扬我哋嘅全民制宪运动啦，咁样。咁我今晚时间就 等我都埋最后嗰句啦。即系过咗廿几年，其实中国即系香港人以一个、以呢、這个即系一种利他咁嘅精神嚟到建设民主中国或者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嘅努力，其实系仁至义尽嘅啦。 大家 即系我哋已经去到自身难保嘅状态，我哋冇可能再将建设民主中国做第一纲领。你中国建唔建设一种民主，其实都系睇翻大陆人自己醒唔醒觉嘅啫嘛。佢继续系咁样嘅话，继续。繼續做一個即繼續咁落去嘅話，我哋想幫都幫唔到嘅啦。 我諗 你憑住而家主流泛民嗰班人點樣建設啲民主中國？老實講， 我諗咧，其實好快就會見到中國嗰個大嘅逃亡潮啦。咁、 會有巨變，不過老實講，我見唔到會有一個民主，真係有一個民主中國咯。 軍閥割據啦，最有機會。咁好，咁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四見，巨人揸包再見。嚟緊係鬱敏踩場嘅時間啦，拜拜。